第十七集，幕后黑手。兽人与德莱尼人的战争终于要打响了，黑狮氏族请求获得率先出击的荣誉，黑手本人将亲自担任先锋。其他氏族有些人有些不满与牢骚，但是黑狮氏族的狩猎技巧颇具盛名，而且这个选择也自有其道理。德莱尼的泰尔莫是一个相对比较偏远的小城市，而黑狮氏族的领地离泰尔莫相当近。黑狮氏族得到了最好的铠甲、长剑、金属剑簇的弓箭，还有许多其他用来杀死德莱尼人的武器。奥格瑞姆骑着狼走在他的酋长身边，他将毁灭之锤背在背后，从头到脚包在金属盔甲里。这身盔甲磨得他生疼，令他感到拘束。他胯下的坐狼也同样并不喜欢这身沉重的盔甲，不时扭过他硕大的头来咬一咬奥格瑞姆的腿，仿佛那是什么烦扰他的昆虫。他们骑行穿过一片柔软的草地，坐狼似乎累了，他比平时更加用力地喘着气，粉红色的舌头耷拉在外面。他们已经试过用手中的新武器数次进攻食人魔，理由是虽然攻击愚蠢笨拙的食人魔与攻击聪明敏捷的德莱尼是两回事，但是与食人魔战斗总比猎杀塔布扬更接近与他们新敌人的战斗。一开始兽人们略有损伤，他们将阵亡者放在柴堆上火葬，并举行了一场仪式以纪念这场光荣的牺牲。他们对手中的武器感到陌生，铠甲也拖慢了他们的行动速度，但是每次出击都要比上一次顺利。最后一次出击时，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几只食人魔，甚至还有一头鸽龙。鸽龙与他的仆人食人魔有着同样强大的力量，但同时更加狡猾，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更加富有挑战性的敌人。他们失去了两名英勇的黑狮战士，直到奥格瑞姆抓住机会挥出了致命一击。他挥舞着他那柄预言中的战锤，彻底解决了那头咆哮着的鸽龙。黑手站在他身边，汗流浃背，气喘吁吁，鲜血溅在他脸上，既有他自己的，也有那头他们刚刚杀死的鸽龙的。他用被重甲覆盖的手抹了把脸，然后舔了舔手上的血液，哼了一声。 哼，那些可怜的德莱尼人在我们的力量面前毫无机会。 奥格瑞姆流着汗站在阳光中，盔甲上明晃晃地反射着的阳光几乎使他目眩。他对黑手表示同意，他的心中也充满对鲜血的渴望。他信任奈奥族和他氏族的萨满，另外他与杜隆坦也谈过了，他们都同意，虽然多年前那天他们被这些德莱尼救了，也得到了德莱尼的热情款待，但这些德莱尼依然可疑，先祖之灵对他们的指引向来真实可信，这次也绝不会指错道路。但当奥格瑞姆骑着坐骑走在他酋长身边，向着他们发现的一支德莱尼狩猎小队行进时，奥格瑞姆的心头产生了疑惑。德莱尼很奇怪，这又怎么样？显然当德莱尼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蓝皮生物也会觉得兽人很奇怪。就是因为与我们不同，他们就应当去死吗？德莱尼可曾有一次攻击过兽人？甚至德莱尼人可曾有一次表现出轻慢与敌意？现在18名全副武装的黑狮氏族战士全身包裹在金属铠甲中，正骑着坐骑前去屠杀一小队毫无准备的德莱尼人，而对方只是在为自己的族人获取食物，除此之外对兽人们毫无威胁。那些曾经对他们微笑的德莱尼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奥格瑞姆的脑海中，这是他并不愿想起的画面。那些人或者他们的亲人会死在今天吗？ 你好像走神了，奥格瑞姆，你在想些什么呢，我的副手？ 我在想德莱尼人的血是什么颜色的。 我保证会让你的脸上 涂满德莱尼人的鲜血。 奥格瑞姆绷紧下巴，一言不发。先祖之魂不会欺骗我们，他阴沉地想，那些德莱尼人如果正像先祖之魂所说的那样密谋对付我们，那他们死有余辜。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德莱尼人的那支狩猎队，甚至没有费心隐藏他们的行踪。事后报告说，这支狩猎队共有11人，6男5女，他们遭遇了一群猎蹄牛。虽然这些披着长毛的巨兽十分强壮，而且难以捕猎，但他们并不像被激怒的塔布羊群那样富有攻击性。而且这些德莱尼已经成功地把一头小牛从牛群中分离了出来。那头猎蹄牛咆哮着，一边刨着地面，一边低下头颅，将他的独角指向进攻者。但是胜负已分，或者说胜负将分，如果兽人们没有出现的话。黑手命令他的小队在一道山脊上停下，奥格瑞姆可以嗅到同伴们的兴奋，他们身披崭新盔甲的身躯因为期待而颤抖，他们的手握紧又松开，希望能够抓稳他们最近才用熟的武器。黑手举起一只戴着链甲手套的手，小眼睛紧紧盯着下方的情况，等待着适当的时机，等待着能让他们如同苍蝇扑兔一般冲出的出击时机。黑手转向他背后的萨满们，他们的身上也穿着铠甲，但是没有携带武器，他们也不需要武器，他们的任务是治疗那些倒下的战友，以及引导强大的元素之力攻击他们的敌人。黑手询问萨满们是否准备好了，萨满中最年长的一位点了点头，他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嘴边浮起一丝微笑，他今天也想看到德莱尼人的鲜血喷溅。黑手哼了一声，挥拳向下，黑石氏族的战士们开始冲锋，他们高喊着战吼呼啸而至。那些蓝皮肤的德莱尼人惊讶地转过身来，起初他们的脸上只有惊讶，毫无疑问，他们只是在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群兽人战士骑着狼冲出来帮他们捕猎。直到骑着巨狼的黑手用他那柄双手阔剑干净利落地把德莱尼人的队长砍成两半，他们才意识到兽人们的目标并非猎蹄牛，而是他们。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并没有惊恐地呆立着被眼前的景象吓坏，而是立刻采取了行动。几个声音同时用一种仿佛流水般的陌生语言念出咒语，声音中只是稍稍带着颤抖。虽然奥格瑞姆并没有认出那些咒语，但他听过这样的声音。他还记得多年以前德莱尼们救下他和杜隆坦的那天，因此他知道会发生什么，早已让他的族人们做好了准备。当超自然的蓝色与银色闪电在天空中炸响时，萨满们也已经召唤出闪电来迎击。爆炸的亮光使人睁不开眼，奥格瑞姆赶紧垂下眼，将视线集中在面前一名握着闪光手杖的德莱尼战士身上。他咆哮着将毁灭之锤高高举过头顶，用力砸在对方的身上。德莱尼人的盔甲承受不住这样的一击，被打得粉碎，鲜血与脑浆迸溅一地。奥格瑞姆抬头寻找他的下一个目标，几个黑石战士被德莱尼人的闪电组织成的魔法网困住了。他们都是骄傲而强大的战士，但当魔法烧进他们的皮肤时，他们也忍不住痛苦尖叫起来。灼烧血肉的焦臭味和鲜血与恐惧的味道掺杂着，飘进了奥格瑞姆的鼻孔，这气味令他沉醉。一阵微风拂过他的面庞，拂去战斗的气味，给他的肺中注满了新鲜空气。奥格瑞姆选定了他的下一个猎杀目标，快步冲向那名战士。那是一名女性，她没有拿武器，笼罩在一团涌动的蓝色能量中。毁灭之锤砸到那团能量场上，却被直接弹开，冲击沿着她的武器传到她的手上，震得她浑身麻痹，令她惊讶地咕哝了一声。一名萨满尖壮立刻加入了战斗，用噼啪作响的闪电与那名德莱尼神秘的魔法能量抗衡，闪电迫使那蓝色的能量场消退。奥格瑞姆忍不住大声喝彩，他再次挥动战锤， 这一次，毁灭之锤令他满意的粉碎了那个德莱尼人的颅骨。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只有两名幸存的德莱尼人仍在抵抗。不过转瞬间，他们就被一群身穿铠甲的棕色身躯所淹没，只有几声喊叫、几声闷哼和刀刃捅入血肉的声音，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奥格瑞姆屏住了呼吸，他听见了血液的奔涌，因为杀戮的快感而热血沸腾。他一向喜欢狩猎，但这样是他从未有过的经历。有时他所捕猎的野兽会试图反抗，但像德莱尼人这样聪慧强大的猎物是他从未猎杀过的。他仰头大笑，心想自己是否因为这种感觉而飘飘然了。林中的空地上只剩下胜利的兽人们的欢呼与刺耳低沉的狂笑。黑手大步走向奥格瑞姆，用力地拥抱着他。 我看到毁灭之锤了，但它挥得太快，我只看到一片模糊的影子。你今天战斗得很英勇，奥格瑞姆，选你做我的副手真是明智。 他在奥格瑞姆最后杀死的那个法师面前俯下身来，摘下了链甲手套。法师的头颅已经被彻底砸碎，蓝色的血液四处飞溅。黑手用手指蘸着阵亡法师的鲜血，小心地涂抹在了奥格瑞姆的脸上。奥格瑞姆的内心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他回忆起第一次杀死猎物时他自己把血涂在脸上的情景，那鲜血嫣红而温热。他回忆起在奥姆瑞戈仪式中他前往圣山，别人将他父亲的鲜血涂在他脸上的情景，而现在他的酋长再次用鲜血涂抹他的脸庞，这次用的是敌人的鲜血。一滴深蓝色的液体沿着他的脸颊流进他的嘴角，奥格瑞姆伸出舌头尝到了它的味道，他发现这味道甜美无比。一只血鹰飞来，停在主人的手臂上，利爪深深地扎进了保护皮套中。驯鹰人取下信件展开，递给了来回踱步的奈奥祖。奈奥祖匆匆浏览了羊皮纸上的内容。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他们没有任何损失，虽然无可避免地有一些人受伤。这是他们第一次突袭，兽人们大获全胜。黑手轻蔑地写道，他们是如何迅速地出现在德莱尼狩猎队身边，并且砸碎了他们的脑袋。一切都在按照卢尔坎向他承诺的那样进行。现在那个与卢尔坎结盟的存在绝对会出现了。在奈奥祖领导下的兽人们已经通过这场决定性的胜利，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他又读了一遍那封信件。黑手与黑狮氏族的兽人的确是派去对付德莱尼人的合适人选，他们强大而又凶残，但与战歌氏族和其他氏族不同，他们完全听命于他们的酋长。那天晚上，他为影月氏族准备了一场庆功宴，他们大吃大喝，欢笑歌唱，直到奈奥祖最终挪回他床上沉沉睡去。然后那个存在降临了，那个存在光彩照人，光芒四射，他的身上的光芒如此明亮，即使在梦境之中也令奈奥祖无法直视。奈奥祖跪倒在地，因为体内涌起的狂喜与敬畏而颤抖不已。他抬头看向那个存在，这个存在身形巨大，红色的身体散发着光芒，他有一具健壮的躯体，双腿向后弯折，末端是一对蹄子，像是塔布扬或者德莱尼。 您来了，我就知道如果我们能使您满意，您就会降临。 你们的确使我满意，萨满奈奥祖，兽人们灵魂的抚慰者。我已经见证了你如何出色地鼓动你的人民，见证了你如何将各自为政的氏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一个伟大的目标。 一个在您的引导下提出的目标。伟大的主人，您向我们揭示了真相，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你们的确这么做了，而我对你们十分满意。只要你们遵循我的指示，就将继续获得荣誉与甜美的胜利。 我一定遵命，但是，伟大的主人，您卑微的仆人有一个请求。 说吧，我会考虑你是否有这个价值。 伟大的主人，您是否有一个我们可以用来称呼您的名字？ 这个请求很简单，很容易实现。是的，我有名字，你们可以叫我吉尔加丹。